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 咨询电话8501-3045，8501-3045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群岛炊烟流如烟，我听你唱惊喜，终于下车先拍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风骚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一光过半耳边，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，戏弥勒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弥勒，我是尚远。在前两天呢，河南郑州有一个非常盛大轰动的戏曲聚会，就是纪念豫剧现代戏《朝阳沟》创作60周年的专场，豫剧《朝阳沟》四代演员同台展演。豫剧《朝阳沟》是豫剧现代戏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当年呢可以说在中原大地家喻户晓。在这次展演当中，很多耄耋之年的老艺术家登台演出，其中有好几位是当年的原牌，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豫剧老艺术家90岁的王善普先生，88岁的杨华瑞老师，85岁的高杰老师，还有柳兰芳、陈新礼、王翠芬、韩玉生等等。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剧场的一个实况小片段，这一段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亲家母你坐下。85岁的高杰扮演栓宝娘，88岁的杨华瑞扮演银环妈，81岁的王翠芬扮演二大娘，84岁的柳兰芳扮演银环。 亲家母，坐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坐坐坐 老娘就是醉，让我的水平还不长啊！你先给我说两家话。 您听啊，多热闹多精彩啊，耄耋之年的艺术家在舞台上的表现力还是这么的棒，台下观众也非常的激动。以上您听到的是高杰、杨华瑞、王翠芬、柳兰芳主演的《朝阳沟》，这是3月28号的实况录音。刚才提到的这四位老艺术家都是80岁以上了，可是您听他们的演唱，一点也听不出来岁月的痕迹。豫剧《朝阳沟》60年了，的确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各个剧种现代戏创作的一个高峰，在京剧当中也有几出很有名气的剧目。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板杜鹃山，当年参加这出戏的是北京京剧团的几大头牌，大家非常熟悉的赵艳霞、裘盛戎、马连良。下面请听老板杜鹃山片段，由赵艳霞饰演贺香，裘盛戎饰演乌豆。 张家良啊， 乌豆同志，他在欺负你。 是他欺负我胆小啊。 他欺负你莽撞，这是敌人一计。 计什么计？ 金钩钓鱼之计。 哦， 吴豆同志， 你的娘呢？你的老婆孩子呢？ 皇上，这就是爹的仇恨。 为什么俺兵不动文说高山 老革命不仅是为报仇冤要想到受苦 以上您听到的是《杜鹃山》片段，由赵艳霞、裘盛戎演唱。下面再请您听一段《白毛女》，这是当年中国京剧院的代表剧目。李少春、杜近芳、叶盛兰、袁世海在这出戏当中都有精彩的表演。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那段非常脍炙人口的《砸红头绳》。李少春扮演杨白劳，杜近芳扮演喜儿。 哎呀呀，鱼儿多好看呐、啊！少时叫王大婶和大春哥都来看看。一见喜儿笑颜开， 难得爹爹喜心怀， 叫声我儿抬头看。 你在门神回来， 二位门神威风大， 一个一摇两边台， 门神一三八鬼大，老丈鬼、 催风鬼、 逼命鬼、 牧人治那个缺德鬼， 叫他进屋来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少春、杜近芳主演的京剧《白毛女扎红头绳》的片段，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老版的芦荡火种智斗。剧中饰演阿庆嫂的是张派艺术创始人张君秋先生，扮演刁德一的是马长礼，扮演胡传魁的是周和同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张君秋、马长礼、周和彤主演的京剧《芦荡火种》智斗片段，这和后来大家非常熟悉的定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好，上半段的戏迷乐先请您听到这儿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，下半时段主持人尚远陪您继续聊戏听戏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每天的存在我心房。